多謝兩位上嚟我哋呢個節目先。咁咧就呢、這個呢、這個活動咧，我覺得好正啊！由翻你哋去講啦，個 function 個名咧就叫做 Endless Summer 2015啊，一個不能完結嘅夏天。咁啊，帶嚟嘅一啲乜嘢嘅類型嘅音樂咧，你可唔可以講下咧？ 今年咧。已經是第五年搞這個活動， 是 咁咧。今年就有除了 Endless Summer 這個名咧， 是 下面再加就是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Reggae Ska Festival。 Reggae Ska 咁又顧名思義就是 Reggae 純 Reggae 同埋 Ska 嘅音樂 嘅一個音樂會， 係啦， 一個迷你音樂節， 係啦。咁所以點解我頭先我揀嗰隻歌咧，其實都係一隻咧，話早年嘅 Ska 嘅鼻祖啦， 可以咁講 嚇。咁啊，就初型啊走咗出嚟啦，就係呢位肥佬叔啊 Fat Domino 嘅歌，咁啊變埋 Guest。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就等陣，我哋都會講下呢啲咁嘅音樂。咁但係講翻你個活動先啦， 呢個 活動就嚟緊呢個月尾。几号开始啊？ 8月28号， 系 就星期五嚟嘅，星期五晚咁啊，7点钟啦。地点就系喺Fringe Club， 即系艺穗会啦。 中环嘅艺穗会 系啦， 系啦。咁啊， 相信大家都知呢个地方嘅。 系啦，咁啊，讲得呢个活动咧，嗱，稍后咧，我哋就一定会喺翻我哋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啦，喺 Regga 任嗰啲 Facebook 咧，我哋会将呢个活动嘅资料咧都会摆翻上去噶啦。 系， 咁就我哋希望推廣一下啦，咁啊一個好正嘅 party 嚟嘅，即係我聽到有 reggae 有 ska 嘅音樂，我覺得首先就嗱呢兩種音樂俾我嘅感覺一定永遠都係嘅，好正面啦，好開心啦， 開心 即係開 party， 好夏天， 好正嘅，好夏天嘅 ，OK 嚇，咁啊牙米加嘅音樂，咁啊都係翻嚟想講下你嘅活動，就係、是、嗱一晚過噶啦 ，OK， 咁就玩到通頂啦，就呢、這個 通頂八情況啦， 係啦係啦，八月底8月28号啊嘛，咁就仲有就如果賣飛嗰啲就都係喺翻你。一陣都會俾，即係有個網站㗎。 係啊，係啊，係。其實我哋依家先分享呢個資訊。 冇錯啊，講咗先啦。 其實咁樣嘅。 完咗之後再提一次啦、啊。 之後係啦，先好似好 冇嘢㗎。 sell 係咪？ 喂，直情係 sell 啊！而家嚟到 咁其實咁樣嘅， 好多自己有嚟啊！大佬， 我哋有因為好開心地嘅 early bird 已經賣曬㗎啦。 係。 咁咧依家有 advance ticket， 咁咧320蚊嘅，咁就包嘢飲啦。 包嘢飲啦。 咁首先我要介紹有個網站叫 pelago.co， 即係 pelago.co。 OK/endlesssummer。 咁就唔難揾嘅。咁我一陣既然你會喺個 Facebook 度 post 嗰啲， 冇問題，唔使擔心。 裏面都會有啲 link。 係啦，我哋嗰啲你嗰啲你俾我啲 link 咧，我會全部擺翻曬上我啲 group 度噶啦。 或者簡單地咧。去藝穗會就買到㗎喇。 OK， 仲有譬如White Noise Records 啦、Sue Records 啦、The Globe 同埋Square Street 呢啲，即好多個呢、這個我又唔講曬啲地址啦。 唔使啦，買啦。 咁我只係其實最簡單最方便直接呢就係、是、去 Fringe Club 度買啦。 OK， 咁但係因為都買得幾快。 嗯， 咁咧，如果真系賣曬咧，我哋只可以當天咧就有 walk in 嘅，應該 walk in， 不過就有限啦，亦都係，因為 Fringe Club 係有一個 capacity 嘅問題嘅， okay， 即係唔可以太多人嘅。 好， 不過我哋 嗱，我補充少少啦。其實我今晚我捉佢兩個上嚟咧，就啲飛咧都已經係差唔多。我頭先同阿 Chris 都交流過啦，就差唔多係7788嘅。咁啊，呢個我小弟責任啦，因為我太遲捉佢哋上嚟啦。咁啊，8月底仲有少少時間，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要買咧，就要大家要自己快啲爽啲手啦。咁啊，仲有就聽緊嘅朋友我哋啲自己有網友咁啊，如果係真係想去又買唔到飛嘅話，稍後咁就 PM 我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手啦，唔擔保㗎嚇，咁就稍後我哋聽做完個節目，我就盡快我就會將翻啲資料咧就擺翻上去啦。咁我覺得就好正啊，因為即係祝阿 Chris 同阿芬上嚟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啲音樂啦。咁間唔中我哋呢個節目都會講下音樂。咁即係我都好多年都冇見過，其實真係好似印象中都冇見過， 未試過 係搞過啲 reggae 嘅 party 㗎嘛。 其實咧， 係咪 以往咧，我同埋有另外啲朋友啦，一啲團體啦，都有偶爾搞嘅。 OK， 一啲 reggae， 但係 concert 小 concert 小 concert 又有、 okay. 比較多係 DJ set。 哦、然後 Reggae 裏面的 DJ set 呢是叫、Sound System 的、啊、叫做那些 DJ 呢就不是叫 DJ 的叫 Selector 的、 哦、 那這個就是最正宗的說法來的、哦、以前都搞了很多的不過那樣東西都偏向是、不是本地人來的、 嗯、 通常都是洋人即西方啲嘅， 咁啊分你係咪本地人？因為一睇你個屋好似一牙買加翻嚟。 我唔係我曬黑咗啫， 嚇 曬黑咗啫咁。 我曬咗， 唔係因為我喜歡 reggae， 買加翻嚟， 喜歡 reggae 咗好多年， 好多年。 其實呢樣嘢係一種係香港係。 你係玩音樂嘅喎， 我本身係樂手嚟。 O、okay, K， 都係玩 reggae。 有玩 reggae， OK， 但係其他嘅 略 介紹一下，介紹翻你個 background 先， 介紹好快， 介紹翻。 其實我係一位樂手嚟嘅，係即係pop concert， 即係 candle pop 嘅。即係譬如紅館啊嗰啲， 哦 ，OK， 你係 musician， 我係鼓手嚟嘅， 哦 ，OK， 咁都十幾年㗎啦入。 有玩嗰啲邊啲即係 好似好唔關事咁。 唔係 介紹俾大家聽啊， 呢個唔係呢個 我十幾年，我主要係幫黃家強啦 ，OK， 容祖兒、何韻詩。人山人海齊奕迅咁樣嘅、 哦、 即係嗰啲我係做我係一個鼓手嚟嘅。 即係重量級。 但係其實你都問得啱嘅，點解我會由一個樂手再搞一個咁嘅音樂會呢而且已經搞第五年啦。 嗯。 咁其實最初呢即係我都快分享啦最初我想搞呢個音樂會係想比較偏向係香港本地嘅 Indie 嘅樂隊嘅一個音樂會嚟嘅。 嗯。但係就不局限於 Reggae 嘅。 完全冇。 啲 Indie 嘅。 係啦。就每年嘅夏天即係由11年開始嘅夏天已經都有每年都有搞嘅。咁、 嗯、 就不同形式嘅有 DJ 嘅嘢有有 band， 有 indie band，、嗯、有請過外國嘅，咁、 嗯 然後今年就係啦，就去翻我哋話題啦，就點解會係第一屆嘅 reggae and ska 嘅音樂所謂音樂節呢就係、是、我發覺原來冇人搞過啦，第一， 嗯、 第二就係其實我之前試過揾一隊日本嘅 reggae band 嚟，咁、 嗯、 反應就非常好嘅，咁、 嗯、 然後我就同自己講，原來唔係冇人聽咯。 OK， 只不過係冇渠道， 係啊， 呢個先係呢個先係重點。 係啊，其實 reggae， 我諗每個人一接觸過咧，你唔會抗拒佢， 你一定唔會抗拒，好難抗拒 嘅嘢。 係啊， 就真係好偏好嘅。 搖擺啊 ，reggae 其實好開心 啊 ，reggae 好難抗拒嘅。 係啊，但係你知，但係我諗，譬如話第一樣嘅問題，我即刻諗到可能就係，如果你廣東歌。 嗯， 识鬼 reggae 咩？ 系啊， 边个知道咩叫 reggae？ 佢哋有咩广东歌？ 其实以前有啲广东歌都有赖过嘅， 系、那個、 即系例如何 林子祥有冇咧？ 有 好似 阿巫婆，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阿巫婆就 reggae 啊， 系 ska reggae。 哎呀，识佢咁啊！ 仲有一首系何家劲嘅， 系咪？ 即系展超，亦都有一首系 reggae， 真系 reggae。 系啊， 系啊，歌名我依家我记唔到， 系咩？ 系好得意嘅，系即系有人做过嘅。 O K， 吓咁 就记得也许嘅咋。 唔係嘅，不過係咯，即係呢樣嘢喺香港唔係流行嘅。 嗯 ，OK， 咁但係又唔係冇人識嘅。 嗯， 但雖然有啲人就會誤解咗， 所以你就想推廣一下。 冇錯， 哦 okay、 純粹我先由興趣發展嘅。 Okay、 我因為我興趣係嗰樣嘢，亦都我有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去做。 哇，正！你呢個身份一陣真係大把嘢同你講，但我想俾阿 Chris 開下聲先。 試下。 咁啊 ，Chris 你有咩身份咧？ 我其實 唔好話俾我聽，你係歌星喎。 我同佢識咗好多年㗎啦。 哦，係。 咁如果要講咧，就講成晚都講唔完啦。 係。 咁但係就話說，我都知阿芬都搞 Anderson 都咁多年啦。 嗯。 咁其實我今年先叫做正式就同佢有個合作嘅。 系 咁啊！適逢我自己本身我都啱啱有興趣搞 show 啦，咁亦都係啱啱好到夏天，咁我覺得其實佢今年嘅 reggae 嗰個主題其實我都應該係可以喺香港試一試嘅。 OK， 同埋聽到佢講今次嘅陣容，咁我相信都我覺得係俾咗啲好唔同嘅效果俾即係中意聽開 ska reggae 嘅朋友啊，或者啲啱啱接觸過甚至乎未接觸嘅朋友，所以我覺得我如果有機會參與到呢個咁好嘅一個 project。咁呢個係開心嘅事啦。 係、嗯、嗱，補充一下啦，即係頭先阿 Chris 講緊嘅陣容咧，嗱、嗯，我覺得好值得提曬。雖然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呢啲咁嘅 band， 但我覺得就係即係我哋呢度以前我記得我哋同阿探長做節目嘅啦、 哦， 探長，哦，你識阿探長嘅、啊、原來又係，咁啊，所以我哋其實係㗎，我哋都有盡少少綿力推廣啲 indie 嘢㗎，你知佢拍嘢㗎嘛，係 啊 係，跟住擺喺佢個台㗎嘛，佢嗰時嗰個叫咩名啊？我突然間唔記得咗佢嗰個。Stage 冇錯啦 ，Stage 嗰度，咁所以咧嗱，咁啊今次個 show 其實咧又係好值得，好有意義，因為有好多香港啦，嚟自台灣啦，嚟自日本嘅 reggae 嘅 band， 新加坡 都有，係啦，咁所以咧，哇呢、這個真係 即係今晚亦都會帶咗啲歌上嚟，係屬於呢一啲咁嘅樂隊。咁、我哋一陣都可以分享一下啦。 當然。 咁你頭先你講，譬如話過去五年其實都搞開 Anna Summer， 其實咪以往四年都有其他嘅即係唔同嘅主題，即係唔係 reggae 嚟嘅。譬如搞過啲乜嘢咩主題？ 都係全部都係叫 Anna Summer 嘅。 係，我知道，但係即係今年係 reggae 啊嘛。reggae 以前就係頭先我剛剛講過啦，就係、是、比較偏向係本地嘅 indie band 嘅。即係譬如有試過揾竹州磨啦，有試過揾新青年理髮廳啊、錯馬啊，再早幾年有 Tuesday Morning Surfing Club 啊，又都有試過揾 Catch Up 啊， 都係支持 好多嘅，好多嘅，係啦。咁因為我都係玩 Indie Band 出嚟 ，OK， 咁就覺得啊，不如搞，其實原本第一年咧就純粹大家柴娃娃諗住搞個 party 開心下，即係諗住，即係喂，我想我隊 band 有隊 band 想出 show 啊，咁咁不如一齊搞個 show， 就其實第一次搞個地方就喺一個叫 backstage 嘅地方嘅。 哦、啊，咦，我 大家應該知啊，因為但係佢哋今個月咧已經面臨要 係啊， 好可惜。咁但係適逢咧就係咁啱，亦都係一個11年咧四年前嘅八月開始嘅。咁然後係咯，最近收到呢個消息有啲可惜嘅，但係由第二三四屆至到今屆咧，就變咗係 Fringe Club 啦。咁我嗰陣亦都會想問，點解我一定要喺 Fringe Club？ 試過好多朋友都話：哇 ，Fringe Club 咁細咁樣啊！但係我有段感情嘅。 OK 啦，咁但係同埋啊，主要順帶一提就係、是、其實呢個所謂 Mini Fest 咧，喺今即係第五年啦，第四年喺 Fringe Club 搞，但係每一年都係有分兩個台嘅。然後呢樣嘢其實喺 Fringe Club 咧就前所未有嘅，亦都冇第二個人做過，係得我做過嘅啫。 係咯， 我就分開佢本身一個叫Dairy Stage 嗰邊，咁即係依家嘅酒吧嗰位啦。 有咩分別咧？ 佢不嬲都有舞台，不嬲都有樂隊玩。 係啊係啊。 咁我就再要埋入邊個 theatre 嗰位， 哦、 就係、是、另外一個舞台啦。 OK， 咁就啲人會兩邊走咁樣。 哦，但係就同一時間就有兩個 performance， 唔同嘅 performance 喺兩邊。 係啦係啦， 即係你個概念。 咁所以今年就直頭都以前都係咁嘅，就係、是、有樂隊啦，有 live 嘅 music， 仲有 selector 啦， 係啦，有 selector， 係啦， 所謂嘅即係 DJ 咁解啦。 係， 咁就會同一時間進行嘅，咁啲人就會走嚟走去啦。即係我想聽下呢邊，我想聽下嗰邊咁樣。 係係，哇！呢度幾有意義喎。 係啊。咁所以由以前嘅純粹係本地獨立嘅 band， 或者我有試過請一啲 selector 嚟喺英國請過嚟嘅一啲 event， 即係永遠都係叫 Anna Summer 噶啦，都係喺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咁今年就我哋將佢濃縮咗，變咗做一個真真正正嘅第一次嘅喺香港發生嘅國際reggae 同埋 ska 嘅音樂會咯，係啦。 我聽到呢度其實即係令我諗起台灣嘅春臘啦，即 係 但春臘咧，嗰個型嗰、那個規模其實就大好多。 係 咁，首先就係話一定有台灣嘅地方政府啦，即係喺翻墾丁嗰邊一定係有一個好大力嘅支持，我哋都去見過。咁、但係即係翻到嚟，即係聽到阿芬講咧，其實就即係有少少心酸嘅。首先就係、是、就想見到佢有股即係喂，每一年都要有 Anna Summer， OK 唔係 Danny Summer， OK 咁但係。个政府有冇同我哋讲过咧？啊，即系我哋又翻嚟，又要开始牢牢嘈嘈 啊！我 呢样嗰样， 好简单嘅啫。 即系我就想问你，有冇梁振英有冇揾过你咧？ 冇啊， 冇啊， 唔阻止就得噶啦。 刘江华冇揾过你先， 有都可以同佢倾下嘅，不过尽量唔好啦，唔好阻止我就得啦。 佢真系， 即系因为呢啲咁次文化嘅嘢就，譬如咧嗱，我又幻想 过嘅，打大个饼啊嘛。 我想搞好唔係搞大囉。 好、oh, 嘅、okay, 搞佢。 係啊，因為搞大咗呢就香港通常都變質嘅。 係。 好多嘢 即係譬如啲 喺香港 就自由行入埋去。 就會出事我就唔係想咁囉。我係想佢標旗立義嘅。Okay. 即係我想佢 出數嘅品質 嘅。名之餘呢我係想佢特別囉。 係、 但係因為我唔嗱我依家唔係投訴啊，但係香港普遍就係一接觸到一啲嘢呢就好多誤解。亦都會搞彎咗。即係譬如佢見到 reggae 係咪有綠色。黄色、红色呢个 logo 嘅， 系 佢哋就会以为 hip hop 咯。 哦、，OK。 咁佢就见到嗰个 reggae 咧，就会联想净系联想到一啲草本科嘅 藥物啦。 係啦，我 咁呢個就我係好反對。 你頭先講咩 logo 都小事， 係我極反對 投訴文化嚟。 係啦，即係譬如啲人都以為我係天天抽嘅。 你知 reggae 嗰啲㗎啦，嗰啲頭咧， 嗰啲係佢哋嘅事啊， 全部一條條咁樣。 嗰啲叫 dreadlock 啫嘛， 華人嚟咯。 係啊 ，dreadlock。咁普遍香港人會比較多呢啲顧慮嘅、顧忌嘅、一啲誤解嘅，係好多嘅。咁但係其實每一種，譬如我頭先咪講話 heavy metal 咁，流長流花又係又試過有咯。咁好多呢啲。啊！呢啲誤解，我就想其實藉住呢啲音樂會咧，一 但你都 解破啦。 但你但即係咁講，但你都想佢多啲人知噶嘛？ 絕對想 多啲人認識 reggae 噶嘛？唔係就係嗰幾百人噶嘛？ 係不過想 有呢個有矛盾嘅， 小心啲嗰樣嘢。 即係保存翻本來做呢樣嘢嗰個 係啊，我原本嘅 唔好失去咗之前我哋。啊！分搞嗰、那個， 即、 嗯、 係、 就是、 因為呢啲嘢喺香港，即係我見過唔少出事嘅位嘅。 嗯， 我就唔想連我呢個咁喜歡嘅一個文化都會搞彎咗啦。香港 好， 所以要小心啲。 嗱，我哋提開台灣頭先肯定，我哋就不如揾翻一隊台灣嘅 band。 好啊， 呢隊 band 個名真係好鬼正。 正、啊。 然之後聽完我哋先翻嚟講下你乜鬼嘢叫 ska， 因為好多人都唔知咩叫 ska。 冇錯啦。 咁呢隊 band 個名咧？我覺得佢其實麻麻地嘅，因為咧即係佢太過似卡拉 OK 個名嘅，即係都係好 教 講有啲誤解嘅。 加一個 咁，但係佢叫 Scara OK 咁啊，呢日歌叫個歌名咧叫做 Scara OK Theme 嘅。嗱，我哋聽下先，翻嚟咧我哋就講下究竟乜鬼嘢叫 Scar， 乜鬼嘢叫 Reggae 咁啊，等阿芬同我哋分享一下。 嗯。 时候，家长说你吃完不能走，婆婆妈妈拉着我的手，他们说要听我唱一首，突然麦克风被传过来，我只好当一个乖小孩，唱完技巧大家都很爱，下个地方我们继续嗨，走吧走吧我的好朋友，今天我请客，走吧走吧我的老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去唱歌，卡拉 OK 卡拉 OK， 今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 带你去唱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 今天晚上一起去唱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 卡拉 OK， 带你去唱卡拉 OK。 究竟乜嘢叫 ska 嘅音樂呢？ Reggae 可能真係都仲大家會比較多接觸，咁一講 ska 我諗香港真係十個有一兩個人知道就已經好鬼叻㗎喇，我正 係 我身邊真係冇乜人提咩叫 ska 嘅。 嗯， 你可阿芬，你可唔可以幫我哋？ 我盡量解話先。 係啦， 大家頭先聽完啦。 係。 ska 嘅節奏係非常之快。 嗯。 同埋其實同 Reggae 非常之相近，不過係 Reggae 嘅快版，只可以咁最簡單嘅解釋。 仲有一個我先要提一下，呢兩種音樂，無論 ska 同埋 reggae 嗰個起源都係 喺牙買加嘅。 嗱，你提過頭先有一種咧，呢個真係其實幾好嘅，我哋嘥少少時間可以講下。即係譬如話，我哋身邊咧，我成日都係嘅，我落親蘭桂坊咧，我曾經有條友有條即係我有個朋友啦，唔好話條友啦，係女星嚟嘅，哇，懶係好似咧。聽好多嘢咁樣啊，跟住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上去一間樓上嘅喺蘭桂坊樓上吧，嗰間嘢玩 jazz 多嘅，咁跟住咧就一入到去，因為嗰間嘢玩 jazz， 佢就 最近 乜嘢都係 jazz 嚟， 係咪最近噶？ 啊，唔係，都幾年前 嘅， okay， 幾年前嘅。咁然之後咧，佢就乜鬼都用 jazz 去講啦， 係咁。 咁所以香港好多人係咁嘅， 係咁嘅， 即係一 見到吹口就 係非主流咧，就係 jazz 噶啦。OK， 咁所以喂，我唔係喎，大佬，人哋玩緊嗰啲嘢係 reggae 嚟喎，佢唔知喎。咁咧，譬如話所以我哋就要講就 ska 同 reggae 其實源於呢、這個即係牙買加啦。譬如你頭先提過嘅另外一種咧，嗱嗰種我哋今日唔講嘅，不 calypso 亦都係 calypso 係祖先嚟嘅。 是我好鍾意嘅一種音樂， 食貨 係啊！我其實坦白講，我係鍾意 calypso 係多過 ska 同埋， 但係 calypso 係基本上係祖先， 唔同嘅兩種嘅。 但係其實佢係完全影響咗牙買加嘅樂手點解會玩 ska？ 係啊，同埋其實佢係可唔可以叫拉丁音拉丁樂 其中一種 係啦， 因為係啊，其實好容易會混淆咗究竟譬如。拉丁音樂裏面嘅 samba 啊 ，OK， 各類即係南美洲嘅音樂，其實同我哋依家講緊牙買加喺地區性啊、地理上咧，其實係非常近嘅，所以連音樂類型都好近嘅。咁呢樣嘢就唔使解釋啦，因為係嗰啲文化嘅。 但係 Jamaica 之神怪神奇就係佢一個好細嘅地方啦，喺加勒比一個 加勒比海其中一個島， 係 一個好細嘅島。 好細嘅島，因為譬如你側邊咧，仲有啲國家咧，你叫咩 Saint Vincent 啊，嗰啲好細嘅，即係好多呢啲嘅。咁咧，但係佢之威水就係話，佢咁細嘅地方，佢出咗兩種咧。是可以主導全世界嘅， 基本上改變咗，係啦。咁 ska 咧，頭先 即係美國人同英國人都要跟佢走噶嘛。 係啊，尤其是英國，一陣可以分享 點解，冇錯， 因為佢影響得好緊要。 係， 但係最初嘅 ska 咧，嗱，其實大家頭先聽咗嗰首歌啦， 嗯， 就好多 upbeat 嘅，我哋嗌做 skank 嘅嘢。skank 係咩咧？就係通常都係一下下係咁樣嘅，即係譬如係 upbeat 嘅，即係 ink 咁，但係普遍嘅其他嘅。音樂咧，譬如 rock 啊，whatever 你講嘅 tempo 都係 downbeat 嘅，我哋嗌做就即係咯咯咯咯咁樣落嘅。但係佢係相反嘅，佢完全係相反嘅。所以咧，就係 ska 第一大特色就係咁。第二大特色。 可唔可以叫佢做 offbeat 呢其實都。佢又唔係 offbeat 嘢。 offbeat 嘅。 係 都唔係 upbeat 嚟㗎係 ,ok。 down up 嘅意思係咁。即係譬如你數 1,2,3,4, 就係 1,2,3,4 就係個 down 㗎嘛。 係 啊。但係佢就偏偏就係 1,2,3,4 嘅中間。 嗯。 即係 1,2,3,4 咁樣嘅。 ok。 咁呢個就係最大嘅 reggae 同埋 ska 嘅特色啦。 嗯。 ok, 另外一樣嘢就係 ska 係好多brass 嘅 section。OK, 即係譬如 trombone, 小號、saxophone, 直情主要 基本上佢哋係主要嘅。 係啊， 咁亦都會有，當然有鼓啦，有吉他，有 bass,、有敲擊。 嗯， 咁所以就同南美嘅所謂嘅 samba 啊、latin 啊， 就好唔同。 bossa nova 啊，所有嗰啲就好相近，然後所以你個朋友就可能會誤解咗啦。 嗯 ，OK, 但 係分得到㗎， 分得到。但係你真係要 佢好明顯嘅 beat 㗎嘛？係 啦，因為重 beat 嘅，系其實係跳舞音樂嚟。 係啊，只係再細分咧，就 ska 個 beat 就好似頭先講啦，係快啲嘅。 係 嚇、啊，就即係比如果相對 reggae、 如果最近 ska 嘅音樂，我形容咧係 cha cha， 哦， 係幾近嘅 啊， 但係爭啲啲啫，就係頭先我講話條 個 up beat 啦 ，cha cha 係冇嘅。 OK， 但係其他嘢，如果我剔走咗呢、這個頭先我講嘅 x 聲嗰啲 skank 咧，你就分分鐘會真係撈亂咗啦。 OK OK， 係 咁，但係好啦。咁其實我要講一個好快講一個，就算有人同我講話啊，我識 ska 同 reggae 啊，不過係有 reggae 先有 ska 噶嘛。 嗯， 呢、這個說法就完全錯啦。 唔係嘅， 因為係頭先你咪講 calypso 嘅。 嗯 ，calypso 就影響咗牙買加嘅人開始玩一種音樂，就叫 ska 啦。 嗯， 咁其實係 ska 去到六十年代，因為有個叫 Jackie Beato 嘅人咧彈 organ 嘅，佢、就話點解成日都要玩到咁快啊？ 嗯， 咁我就开始咧， 玩翻慢啲， 玩翻慢啲， 系 越玩越慢，然后就变咗做 reggae 啦。 哦，即系由 ska 系变去 reggae 嘅。 咁、但系点解咁多人误解咧？就是、因为我哋亦都头先讲嘅所谓英国呢个地方啦。 吓、 就系喺嗱，我呢啲咧，全部嘢上 Wikipedia 揾得翻。 嗯， 但系我快讲，就系去到六十年代 reggae 开始诞生啦。 系， 咁大家系人都识嘅 Bob Marley，Bob Marley，Peter Tosh 呢个就系 reggae 神咁样 嘅。Peter Tosh 啊，好多都系嗰阵时出嚟嘅、 嗯。 然后越玩越慢，亦叫 reggae dub， 亦、都有啦。咁但系喺七十年代咧，因为好多牙买加嘅国民咧，就去咗英国打工。 系、 呢个系人都知啦。 啱，你讲得非 常啱。咁点解系人都识嘅 Sting 即系 Police 咧？ 系 会玩 reggae 同埋 ska 咧？ 系，甚至 Paul McCartney 都玩。 系啊，点解会有 The Specials 咧？呢对 band 点解会有 Madness？ 会有 UB40？ 系， 全部呢啲咧就将 Red, 就好唔觉意 系啦，就出嚟啦。 我睇佢 live 好睇嘅， 系嘛？系、 Specials 我睇过。咁咧，点解会去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突然之间咁多英国人走去玩 ska 咧？其實係玩 ska 唔係 reggae 咯，咁就所以因為嗰樣嘢當然係受嗰啲來自牙買加嘅移民去影響啦。喂、，this one is good man, you listen， 咁就覺得聽哇啲英國人啲白人又嗰陣時白人亦都有分 mod 同埋 punk 啊嘛。mod 就係嗰個圓圈有三隻色，大家應該見即係、會著嗰啲乜乜 Perry 嗰啲衫咧。咁嗰種就係叫 mod 嘅，佢哋就好 buy 呢一種叫做 ska 嘅音樂。然後就黑白格仔咧。就係呢樣嘢啦。 OK， 係啦。咁黑白格仔除咗賽車旗之外咧，就代表 ska 嘅。 嗱，我又唔係曬料， 嗯、 但你講呢段嘢咧，我就開始即係我啲嘢又湧出嚟，因為我就即係聽我節目，聽我呢個節目就知道㗎啦。即係我就係啲英國 New Romantic 八九十年代浸大嘅。 係係係。 咁所以你一講呢、這個，我又分享一下啦。嗱、你講咗一半，其實一分就係嗰個移民啊，即係英國嗰個移民啊。其實音樂係咁樣嘅，其實係互相撞、互相 穿嘅。當然係、當然 其實啲 Jamaica 其實都係，其實如果你再早啲，不過我唔講啦， 唔講太遠啦。 其實都由美國引影響啲牙買加人，牙買加人自己 又自己又發 砌 啦， 創咗自己音樂又走翻曬去美國，又走翻。分別走去美國同英國， 嗯、 但係走去美國嗰個咧，八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啊、嗯，七八十年代咧，其實仲有咧就係咧嗰個英國嗰個 working class 咧，其實係點講咧？那個工人階級咧、其實佢哋好有啲嗱，呢、這個係同公義有關嘅，佢係講 唔好歧視別人啦，唔好有種族歧視啦。 呢個係 Reggae 嘅其中一個。 冇錯啦，然之後咧先走咗就係Ska成日講嗰啲咩 Two Tones 啊，係 啦，冇錯啦， 啲嘢就走出嚟。先有頭先講嗰扎 Rocksteady 啦， 所以你後屘發覺有啲 band 我唔係好記得particular 有邊幾隊啦，有啲 band 你發覺係又有黑人又有白人嘅，有啲就純白人啦。如果 Two Tones 其實佢哋就講緊就係白人同黑人咯。 我哋頭先剛剛介紹過 黑人咧 ，Jamaica 嗰啲都係 做咩都係黑人， 即係仲係啦，即係唔同種膚色嘅人 係啦，混埋一齊 係啦，就講緊呢啲咁嘅。 其實 UB40 已經 係 啦， 咪左膠咯，即係左膠嘢咯。但係就係咁樣。 但係其實用埋一齊 好緊要嘅呢樣嘢。咁然之後喺英國咧，嗱咁樣咧，佢就將個音樂其實有變演變嘅喎。 冇錯， 你發覺就係喺嗰個嗱，譬如話，因為你本身英國有 punk rock 啊嘛，有啲 punk rock 喺電子甚至 heavy metal，你發覺後屘有啲 band 咧，有啲英國嗰啲所謂 ska band 咧。是玩嗰啲嘢其實嘩好堅抽㗎，佢係將啲 heavy metal 都懟埋 叫 ska punk 首先。然之後啲嘩好快嘅 beat， 跟住然之後唱歌啊彈嘢嗰啲方法全部係 heavy metal 又有。 所有元素。 嗰、那個就入嗰度開始撞到好有趣㗎。 係啊，嗰、那個其實90年代都湧現咗一個 Operation Ivy 咧 ，Operation Ivy 梗有啦， 好鬼 heavy metal 咯。 仲有 Suicide Machines 啊，即係有一隊咁，即係好多呢啲。嗰陣時其實呢個去到後期咧， 係 我哋又跳一跳啊。九十年代就係變咗 ska punk 咧，即 係 嗰啲要著嗰啲滑板鞋啊，嗰啲 skate punk 咧就好多都玩 ska punk 嘅。咁頭先我講嘅嗰兩隊咧，亦都係其中一啲代表作嚟嘅，或者有啲出名啲嘅。譬如系人都知 No Doubt 啦 ，No Doubt 啦 ，No Doubt 已經係 No Doubt 就係攞嚟俾你開門嘅，俾你入門口嘅，即係冇理由唔識 No Doubt。如果有 即係你話入門版， 係入門版。咁如果唔識 No Doubt 咧，就一定聽過一首叫Big Mountain 啊，即係嗰首 Ooh Baby I Love You Way 嗰首咧，又係即係又係打開咗。即係如果你想第一次接觸啊，我唔知咩係 reggae， 我唔知咩係 ska， 呢啲歌咧或者呢啲 band 咧就係攞嚟俾你先入門口嘅。Bob Marley 亦都係，咁然後你就開始好似我咁咧，就越聽越 deep 啦。係啊，即係我身邊亦都有朋友就係原來係咁樣開始嘅。即係先係因為頭先我講嗰啲所謂比較 pop 啲嘅。其實 No Doubt 如果有小朋友未必識咧 ，No Doubt 好多好多人都識㗎啦。 好多人都會識 Gwen Stefani， 唔識。 OK， 主要 識識 Gwen Stefani， 唔識 No Doubt 咯。咁 Gwen Stefani 其實就係 No Doubt 嘅主音啦。 係 係，好多人未必知㗎。係， 唔係嗱，我咧嗱，我就因為我老啦，我就聽到去即係八九十年代，唔係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好多嘢聽， 啱啱停咗喺度㗎啦。我就 明白㗎。 你一講九十年代之後，喂，即係21世紀啲咩 ska 嗰啲咧？我就真係唔識啊，因為已經唔係我成長個年代，但我成長個年代咧就即係無論 reggae 同 ska， 譬如話 Bob Marley 其實就又係對，即係我哋哇好鬼正啊！即係一開頭聽，我話俾你聽，我最中意最中意 Bob Marley 嗰隻歌啦。今日我就揾唔到個 version 啦，即係我 哋 揾 到， 我揾咗另外一隻嘅，我稍後都會播。 好啊， 但我最中意嗰隻我唔知你有冇聽過 ，No Woman No Cry， 梗係啦。 哇，真係大佬啊！真係咧，即係你冇聽過係唔知道。即係男人之痛啊，或者男人點樣睇女人啊？冇女人你就冇得喊唔出嚟。 你知 Bob Marley 即係 Bob Marley 可以話到俾你聽。 你知 Bob Marley 有幾多 個女人？大家自己可以上去揾㗎啫。 好多女人㗎佢。 嚇、啊！ 佢自己有 睇得出。 唔係我睇一本書係佢太太寫 的。污糟邋遢，我唔講嗰啲污糟邋遢。 我唔講嗰啲內容啦。不過我睇一本書咧，分享下就係佢太太啊，即係叫做真係太太啦，叫 Rita Marley 啦寫嘅。咁就有入邊有分享好多。即係講佢老公，即係佢前夫啦 ，sorry， 嘅就嗰啲嘢啦，咁就好多個嘅，即係基本上係嚴重過畢加索嘅。 OK， 咁亦都基本上去到依家咧，好得意嘅，有好佢又生咗好多個仔，同埋女， 係咩？ 其實佢係分別有好多個所謂依家我哋講緊咩小三、小二、小一、小學嗰啲。佢係好短命，佢係34歲死嘅，34。 81年到已經唔係。 81年嘅年，80年啊。 係啊。 嘅年9月啊，好似 係、哦。但係都可以生好多個。 生咗好多個，咁譬如依家有啲譬如 Damian Marley 啊，以前嘅 Stephen Marley、Ziggy Marley 嗰啲就係即係攞正牌嘅，即係仔嚟嘅。但係依家我發現咧。有啲人系，唔系啊，有人咧，唔系啊，有人试过咧，系我唔知系咪模型啊， 系， 咁但系就又系话自己吓，我 check my DNA 嘛，I am Bob Marley's son， 咁即系有嘅， 亦都有嘅，亦都呢個可能性亦都唔，亦都唔係冇，可能係真係原來佢真係呢度有三個，嗰、那個三個竇啊嘛。 系 咁啦，咁就系嗰个 Bob Marley 嗰个影响咧，确实呢个系大嘅，因为好多人 系 The Wailers 系啦 ，Wailers 系啦 ，The Wailers。咁好多人认识 Reggae 嘅第一步咧，我相信亦都系因为 Bob Marley 啦。 嗯，系啦 ，OK。嗱咁啊，嗱，即系我哋讲咗好多呢啲咁嘢啦，即系譬如话翻翻嚟，少少翻翻嚟香港咧，就系其实即系今时今日，其实喺香港玩 Reggae 嘅 band 啊，即系 Indie 其实真系多唔多嘅咧 ？Reggae 同 Jazz 唔多。 我只可以讲近期香港咧得三队， 嗯， 系啦，一队系一阵我亦都会吓，当然会介绍呢啲 band， 因为佢哋会出现喺呢个音乐会嘅。我自己本人队 band 咧就叫 Sense Lion 啦。 哦 ，OK， 系啦，咁我哋就玩广东话嘅 Reggae 嘅。 我想问你中文字点读？ 孙毅。 哦，孙毅。 孙毅咧其实系神兽之一嚟嘅，即系譬如麒麟啊。 乜嘢嘅中文字咧 ？Chris 你讲紧？ Sense Lion 有中文 嘅原來 有中文 哦 OK 我中文唔係幾好我讀錯圈藝喂我唔知我嗱不如咁啊我俾你睇下呢個好快啫嗱你睇下呢一個咯 嗯 我依家我只可以分享到俾大家睇啦呢個聽眾啊未必睇 喂你喺網度第日Facebook 班名 呢個一定會啦我梗係 sell 自己先啦 哇你個點讀啊大佬你個中文名你嗰啲叫中文嚟㗎 係啊圈藝定圈藝即係總之係佢係中國人拜神啊，係咪有個爐插香嘅？ 哦， 側邊嗰個獅子就係呢只， 好似貔貅。 係啦，冇錯啦，就係呢只就係嗰啲神獸之一啦，佢係其中一個啦，就係叫係啦，咁 即係草泥馬嗰類啦。 咁係呢，我哋用呢個名嘅，因為 lion 啊嘛，因為 lion 其實喺 Reggae 裏邊係一個代表性嘅，即係你當係嗰啲叫吉祥物啊。 哦，係㗎。 是獅子嚟嘅、 哦 okay ， 通常啲人會見到啲 Reggae 嘅嗰啲印嗰啲，譬如喺泰國你買嘅 T-shirt 咧、 嗯， 就除咗嗰三隻色，綠色、黃色、紅色，就會有隻獅子擔住支旗嘅。 係， 嗰、那個就係佢哋喺牙買加一種叫，我哋頭先有未開麥之前講過，一個叫 Rastafarian 嘅一個宗教同埋一個思想嚟嘅。 係， 咁就獅子咧就係代表，即、就、係、是、好似譬如天主教就會用羔羊。 嗯， 即系用羊啊嘛，咁之如此类，我就唔介绍其他宗教嘢。 咁、okay, Rastafarian 就 Bob Marley 都系信呢个噶， 系啦，佢哋就会有头先你讲话嗰啲，我哋通常香港人就嗌做黑衣头嘅嘢嘅。 系， 但其实我 唔系唔好叫黑衣头啦，古列字头。 古列字， 我就知啊。 古列字嗰个其实唔系 dreadlock 嚟噶，我严格嚟分析，系啊，嗰个系鬓边嚟嘅咋。 系， 即系即系同 Stevie Wonder 嗰只系近嘅。 啊，唔系，我要再补充，系年青嘅古列字啊。 系啊， 我搵翻而家个头嘅一个铲晒佢。 如果你睇舊年世界盃嗰個唔係嗰個頭， 幾年嗰個， 九零年意大利世界盃 嗰個係 Reggae 頭嚟嘅。 係啊，咁其實 Reggae 嗰個頭咧，我依家就介紹翻叫 Dreadlocks， 咁咧就係嗰啲即係笨到粗曬啊，會其實香港都幾多人有 Dreadlocks 嘅，但係我試過訪問過好多有 dreadlocks 嘅人，佢哋唔知咩 Reggae。 但 dreadlocks 係同呢個 真㗎， 其實係有直接關係嘅。即係如果舉例，即係話如果你玩 Reggae， 其實係真係要笨翻個嗰個咁嘅頭嘅。 我個主音都係㗎，都有 dreadlocks。 哦 ，OK， 係啊， 哦， 咁我整唔到嘅，因為咁但係 dreadlocks 其實就係 Rastafarian 裏面嘅其中一個。代表佢哋嘅一個髮型咯。 嗯， 係啦。 嗱，我哋等做完節目啊，等你 send 翻你呢個 logo 俾我，等我又擺 翻 我哋個 Facebook 度。 多謝多謝，係。 睇有冇人識讀個咩名？ 即係如果你係問答遊戲， 係 咁我就會送翻禮物俾大家嘅， 係嘛？ 咁但係8月28號要嚟先得咯。 好，又得喎，係咁，梗係咁啦。 我講完， 我哋休息一陣啦。嗱，呢節完咧，我哋就聽下。阿芬嘅嗰隊 band 啦 ，Sense Lion 啊，叫中文叫咩話？再多次，孫毅啊， 圈毅定孫毅啊，圈毅，我啲中文真係唔係幾好。 圈毅 ，OK， 咁啊，呢只歌叫做好正喎，《光天化日》啊，我哋翻嚟咧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再講下喂，究竟中文嘅 Reggae 有冇難度咧？即係填詞啊等等呢啲嘢，咁我哋翻嚟再講。 我爱你，不论现在未来，我爱你要爱到 Facebook 转载，我爱你已爱到你爱夜，爱你的色彩。Facebook 转载，我爱你，已爱到你爱夜，怪你的色彩。Yeah, yeah, 怪你的色彩。不冷冰冰冰，光天化日，光天化日。 Yeah, yeah, yeah. 怪你的色彩。